外交部话，正系就有关拥有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人士被捕嘅消息，同伊朗当局寻求更多资讯。自伊朗22岁女子亚米尼今年9月因为涉嫌违反戴头巾规定，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以嚟，伊朗全国多处爆发反政府示威，德克兰当局将骚乱归咎喺一心想破坏公共财产的人，又说他们是受到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敌人训练和武装。广州市前市长黎子流据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星期日朝早在家中逝世，享年91岁。黎子流1932年1月在顺德出世，1990至1996年担任广州市市长，有平民市长的称号。黎子流在任内推动兴建广州地铁，作为顺德人，他粤语金句频出，名言得不得，唔得翻顺德，流传甚广。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普遍降到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大家好，我是谭小白。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联系开心每一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全民运动3:3，有林静丽 Jenny 同埋体适能教练 Lawrence 赖清伟同大家一齐做运动。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我哋落力帮嘅环节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啦，点样爱护我哋自己嘅牙齿呢个话题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CIBS 人人广播。 The next station is Tin Shui Wai。 我喺呢度出世， 我喺呢度长大，我哋系少数族裔。 南无你公， 佢哋系住喺天水围嘅。 围城少年， 讲下喺天水围生活嘅苦与乐啊！想翻巴基斯坦啦，定系你都真系好中意天水围呢个地方咧？ 谂住喺天水围继续住嘅，够静同埋舒服。无论我去到边，都挂住呢个地方。 CIBS 节目 《围城少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2月26日，通关协调组首度开会，陈国基称尽快拟定稳妥方案。新增21255宗确诊，多50人死亡。行山失踪父子寻回，父亲不治，儿子清醒。至少4间主要国际援助机构宣布暂停在阿富汗的工作。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早晨，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一，你收听收睇的是千禧年代，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播出，我是高福慧。香港和内地的免检疫通关已经停顿了三年了。早前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宣布中央是同意逐步和有序地和香港全面通关。特区政府方面亦都是成立了通关事务协调组去跟进的。目标就是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政府已定出通关方案和达成共识之后交给中央审批，希望在明年一月中之前落实。当然要处理通关就有很多预备的工作是筹备的，包括是口岸的设施要重新启动，人手也都要重新计划。但是最重要可能也都是风险管理，因为见到有一些专家就指出现时内地不同的省市的疫情都挺严重的，外界也都担忧通关之后会不会对香港的医疗是构成一些负担。与此同时见到香港新冠确诊病例已经是连续三日超过了20,000宗。到底无论是专家、议员定是各界对于通关的预备工作有什么意见呢？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来一起谈谈。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723111 18723111。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通关的预备工作和疫情的种种议题。电话旁边是有港大生物医学学院的教授金东岩教授在电话旁边。早晨，金东岩教授。 早晨，主持人。 金东岩教授，不如我们先来谈谈疫情，因为见到已经连续三日的新冠确诊个案是超过了20,000宗。你自己怎样评估这个疫情的走势呢？几时才会见顶 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介意它几时见顶或者它几时落回来的，因为其实我们从这个五月份以后呢，即是我们那个大海啸就是二月到四月啦。咁四月以后到五月嗰阵时咧，到一直到而家咧，其实咧我哋成个疫情都系比较平稳嘅，即系话咧可能有少少会升高啦。咁你少少升高咧，其实咧对于嗰个成个社会咧就唔系话有好大嘅危险性喺度嚟嘅。咁其实咧，如果你讲真嗰句咧，我哋其实喺社区里边咧，如果照我哋嗰个公共卫生学院嘅同事嗰个研究咧，就是、我哋喺社区里边。每日其實咧就有成15-20萬嘅人咧，其實係感染咗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要如果我哋驚咁啊驚呢15-20萬可能仲驚仲需要擔心。咁其實佢如果喺咁長嘅時間內有10-20萬嘅人感染咗，其實都一直係咁平穩咧，咁咧就講明其實咧，其實我哋嗰個真係大爆咧，重新會出現大海嘯咧。嗰、那個情形咧就唔係話嗰個機會咧就唔係話咁高嘅，咁咧即係而家可能係一個細細嘅波仔咁細細嘅波仔咧佢都有好處嘅，咁咧即係話咧佢有啲人咧未感染過嘅，佢今次咧就感染咗啦，咁感染咗以後咧，只要我哋其實嗰啲重症，我哋啲死亡嗰度咧就係、是、能夠控制得好，其實即係我哋嗰個目標咧，從呢、這個。即是三月嗰陣時開始咧，都係話以呢個減少重症、減少死亡作為呢個最高目標噶嘛。只要我哋喺嗰度做得好，即係重症嗰度控制得好啲，咁咧就係、是、成個疫情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平穩嘅。 不过呢我们看回一些医管局方面的最新数字，这个急症医院的内科病床整体住用率现在是110%。虽然刚才教授你提到大家关注重症和死亡的问题，死亡率呢其实整体都维持在 0.46 都比较平稳一点。但是见到过去七日的平均死亡人数现在是突破了40人。其实我想大家会担心的是疫情对于我们的医疗体系会不会随着感染的基数一路上升造成更加大的压力。这点你怎么看 呢？其实我们最重要呢就是说那些是有几样东西是要照顾好那些老人家，因为那个老人家里面呢始终都还有成110,000人呢是一针疫苗都没有打的，那这一部分的人呢始终是好像我们一个隐忧在这里的，那甚至呢他们即使有些人打了疫苗或者他受在这个大海啸的时候受过感染呢，可能现在都有重新感染的，咁你嗰个重新感染呢其实呢即係都可以话再打疫苗呢打一啲加强针呢嚟去即係减低佢嗰个机会。咁呢方面其实我哋呢不如喺呢方面呢做多啲落实，可能呢就係、是、会 仲好啲，即係話咧，我哋減少啲嗰個重症同埋死亡，真係能夠咧做得。如果呢方面做得好嘅話咧，咁就可以減輕啲嗰個醫管局裏邊嗰啲壓力啊，成啊。 嗯，跟住落嚟咧，亦都想同你讲下关于通关嘅问题啦。因为见到啦，内地目前个疫情都比较严峻一啲啦，咁所以大家就会关心啦，到底喺一月中之前啊，而家个目标系同内地通关嘅话，会唔会对于我哋个防疫系构成风险咧？你自己点睇？ 嗱，咁肯定系有风险嘅，因为咧就话而家咧就中国内地基本上喺好多大嘅城市都系处于佢个大海啸时期啊嘛。咁佢係肯定有比較多嘅人係感染嘅。 嗯。 咁嘅話呢，即係如果我哋通關，咁通關呢，我哋兩方面啦，即係我哋啲香港嘅上去，咁可能呢會感染，感染咗可能會落返嚟。咁呢都會即係可能會對我哋嗰啲醫療資源啊，會造成一個壓力。咁另外呢，佢上面嗰啲人落嚟，咁落嚟呢，佢可能會即係各有唔同嘅目標啦，可能係平時係想打疫苗啊，比如是想买这个那些抗病毒药啊，这样。那么其实呢就是即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做好一些准备的。那但是呢就是我都认为其实它整个那个风险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控制到的。即是我们应该对自己都有一些信心。那么即是呢他们落来，那我们是即是权在我手嘛，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检测啊，同埋咧，即係將佢嗰啲感染咗嘅人咧，就分開咗啊，咁樣樣。咁其實嗰度咧係做得到嘅。咁亦都唔一定話咧有咁多嗰啲係即係知道自己感染嘅都會落嚟咧，呢種嘅可能性都唔係好大嘅。咁同埋咧，我哋兩地喺度商談嘅時候咧，即係上邊可能佢都會仲唔會話唔一定話會將所有嘅關卡全部設曬嘅，即係可能佢譬如佢嚟之前可能都繼續做咗核酸。咁咧就係、是。如果佢嗰陣時，譬如佢24小時、72小時咧，係有做核酸嘅，咁佢過咗嚟，我哋如果再同佢做兩次核酸咧，咁其實咧，如果佢萬一係有人有感染咧，應該全部都揾曬出嚟 嘅。嗯，咁喺成個呢個風險管理嘅配套上面啊，你認為有一啲咩係需要注意咧？譬如你頭先提到可能係需要有一啲核酸檢測嘅陰性證明啦。咁不如我哋整體傾下啦。譬如無論喺配額啊，亦或喺個入境嘅要求條件上面，你有咩建議啊？ 其实我哋嗰个配额就係睇佢即係实际情况嗰个运作点嘅啫。如果我哋需要有配额，咁到时咪用配额囉。如果佢唔係即係暂时嚟讲呢，即係佢落嚟嘅人未必係有咁多，可能最主要都係嗰啲家庭团聚呀，或者係即係一啲其他嘅原因呀，咁样。咁嗰啲呢就係唔係话未必会有咁多人会落嚟，同埋佢都未必话会想嚟你度。去即係恢復翻以前嗰個係完全都係自由行啊，或者旅遊咧，其實可能咧仲要個過程。咁咧就係、是、即係未必會有咁多人會落到嚟。咁當然即係話我哋嗰個都要做好準備啦。即係如果我哋其實可能咧呢啲人裏面咧重症嘅人未必會多嘅。即係即使佢哋如果係有受感染嘅人落到嚟嘅話咧，其實主要都係輕症啊，或者係咧去可能係佔咗我哋嘅竹篙灣啊嗰啲地方嘅啫。 嗯。 咁可能嗰度咧。即係要預先做好啲規劃啦，即係但係估計應該唔會太多嘅。如果我哋如果佢哋係預先做埋核酸嘅話咧，咁啊應該咧就更少啲。 嗯，嗱，而家入境之後咧，呢一啲嘅入境人士其實可以喺社區嗰度自由活動啦。咁當然佢哋咧要喺嚟香港嘅第一日，同埋咧係即係啱啱抵埗嘅日子，同埋咧第二日咧就要做呢一個核酸。你認為呢啲安排咧有冇隨住我哋同內地通關咧，需要有一個整體嘅調整或者改變？譬如需唔需要收緊翻啲咧？ 嗱，暫時我哋全世界嗰啲人都係咁啦。如果用呢一套係行之有效咧，可能都繼續行住先都得嘅。咁當然即係話，如果有需要，你可能譬如使唔使加一次核酸啊，或者係即係好似頭先講話加啲配額啊，咁啊睇嗰個行過，即係行住先，以後可以再調整嘅。 嗯。嗱，咁頭先啦，你亦都提到啦，可能一啲需要入院嘅人士咧，都係佔少數啦。咁但係我頭先都提過啦，我哋而家面對咧本地疫情升温咧，同埋即係冬季流感咧，而家醫院入邊個壓力亦都係大嘅。你認為喺我哋嗰個醫療嘅系統啊，或者係嗰啲藥物嘅配備上面啊，需唔需要為通關做一啲額外嘅預備？ 咁即係嗱，佢如果係即係內地嘅同胞落嚟嘅話咧，就係話。一個可能是疫苗， 即係佢想嚟打疫苗嘅咧，呢、這個可能係一個誘因嚟嘅。 嗯， 比如講咧，即係而家都有好多人去澳門打疫苗，咁我哋可能呢度咧就要做好啲準備，即係話咧，我哋係咪要收費啊？同埋咧，我哋係咪咧要即係準備多啲疫苗啊？咁呢方面咧係一樣嘢啦。咁第二方面咧就話可能有啲人咧係想嚟買藥，咁佢買藥嘅話咧，咁咧就係、是、咁我哋要點樣做好啲安排？即係儲定啲藥啊，成咁樣樣，咁咧就係、是、可能咧就係、是、會係咧就係、是、即係準備得好啲。 嗯，你頭先提到啦，可能會有內地嚟嘅人士咧，希望喺香港打疫苗。咁咧見到其實早前啦，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專家都呼籲咧，啲高風險人士咧應該係打第二次嘅加強劑，即係我哋講緊嘅第四針啦。咁咧並且咧就話可能咧要變換疫苗咧，就唔再用滅活咧個效果更加好一啲。咁不過我哋而家都知咧，內地咧係未有 mRNA 嘅疫苗咧可以俾佢哋嘅即係人士去接種啦。咁但係香港咧就係、是、有伏必泰嘅。你認為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好主要嘅誘因啦？佢哋嚟香港去打疫苗啦。咁同埋香港嘅疫苗供應係咪能夠應付咧？你有啲咩建議啊？ 我覺得佢係應該會成為一個誘因嘅。 嗯。 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如果儲多啲，咁啊係用收費嘅方式嚟去做咧，咁其實都唔會有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即係如果我哋儲多啲疫苗，因為其實而家咧全世界嗰啲疫苗係好充足噶嘛。 嗯。 咁咧就係我哋儲多啲，咁啊，你當一盤生意嚟做咧，咁可能其實咧都係。唔會話對我哋有好大嘅損失嘅。 嗯，現時非香港居民係可以免費打嘅喎，咁你就認為應該要做翻個收費係咪喺呢度？ 係啦，係啦，係啦。 嗯，點解咧？ 咁因為咧，即係話佢哋係臨時性嚟呢度打嘅啫嘛。 嗯。 咁我哋冇理由用公帑嚟去幫佢噶嘛。 嗯。 咁即係佢如果係嚟到香港，對我哋社區係有個貢獻嘅，佢嚟讀書、佢嚟工作或者佢嚟呢個定居嗰啲人咧。咁我哋應該係俾咗佢一個機會去打啦，因為佢係本身我哋一份子嚟㗎嘛。咁如果你話佢係臨時性嚟嘅，咁其實我哋呢就係、是、冇理由用呢個公帑去支持第二個地區嘅嗰啲疫苗接種㗎嘛。咁嘅話呢，其實就係、是、如果係收費呢，就係、是、會比較合理啲。我相信澳門都係咁做嘅。 好啊，時間關係，同港大生物醫學學院嘅教授金東彦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想同大家講一講藥物嘅問題啦。相信呢幾日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喺社區入邊咧，可能有一啲藥房啊，就住某一啲止痛退燒藥品嘅需求係有所增加。嗱，睇翻啦，特區政府嘅發言人咧，早前亦都係表示留意到咧有呢一個情況，尤其是咧係某啲含有撲熱息痛成分品牌嘅止痛退燒藥咧，個情況就更加明顯。不過政府咧就強調啦，佢哋喺公營醫療系統咧呢一類型成分嘅藥物咧。一个储备是充足的，亦都是呼吁市面上的一些药房和超市等等的零售点要注意着这些药物的零售情况，向有需要的市民维持着一个稳定的供应。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随着疫情升温都去买药去旁身，你们观察到市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有意见想发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这个时候我们请来另一位嘉宾，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电话旁边。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高小姐早晨。 崔俊明啊，近日啦喺内地有一啲报道咧，就话系有药物嘅抢购潮啊，包括新冠嘅口服药同埋退烧药。咁香港咧，我头先都引述咗特区政府发言人嘅讲法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药物咧喺市面上面比较欠缺一啲。其实你自己点样评估呢一波抢购潮对于香港药物供应嘅影响咧？你睇到市面嘅情况系点啊？ 最主要都是社區方面的搶購潮多啲嘅，即係社區藥房。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當然啦，香港市民就會買呢啲止痛退燒藥咧。另外就可能去幫我啲國內嘅親戚都會買啲嘅。咁所以咧，其實都會有咁嘅機會啦。咁同埋當然香港市民就比較敏感啲嘅，聽到國內話搶購呢啲食藥啊，佢哋都會諗住擺一啲成藥喺屋企咧做旁身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個需求會喺社區會多啲。咁至於公營機構或者醫管局咧，其實嗰個我哋嘅儲存量咧就嘅足夠嘅，因為其實早喺幾個月其實我哋都發覺到，即係尤其是國產嘅藥物咧，咁我哋都會 買多啲儲存喺醫院裏面，因為醫院用藥就比較多啲啦，同埋始終我哋嗰個來源除咗國內係一個來源之外，譬如啲抗生素啦，其實嗰啲撲熱息痛咧，或者一啲普通舒緩症狀藥物咧，主要嘅供應咧都係本土嘅製藥廠嘅啫。 嗯，不过我记得咧，你都提过市民好多次啦。其实含有扑热息痛成分嘅药物咧，喺香港就好多嘅。咁啊，好多时欠缺嘅咧，可能都系一啲个别嘅品牌嘅啫。你今次留意到市面嘅情况系咪都系咁啊？ 嗱，最初嗰阵时候咧，就市民就会买一啲正厂，即系必理痛啦。咁就正如头先讲啦，就扑热息痛有好多已经过咗专利啦，有好多药厂都可以或者品牌都可以做到嘅。譬如一啲諾信啊，或者幸福啊咁樣，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就開始慢慢咧，連呢啲都啲品牌都開始有人就需求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嘅，因為其實除咗撲熱息痛之外咧，仲有貝洛芬啦嚇，呢啲要可以同藥劑師買到之外啦。咁其實我哋唔需要特別，如果係普通發燒咧，就要一定要食撲熱息痛嘅嚇。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要睇翻個源頭係咩原因導致發燒啦。當然你話我感染，或者其他嚴重嘅病痛導致發燒，咁呢啲一定要睇醫生啦。但如果一般係普通傷風感冒，或者有新冠都好啦，新冠都好都係要食一啲舒緩性嘅藥物咧，其實都可以唔需要嘅，或者用其他配合嘅，即係譬如話飲多啲水啊，或者係要敷啲冰墊啊，同埋有啲休息啊，咁其實已經可以令到啲發燒可以減退啦。 嗯。崔俊玲啊，我哋头先就讨论到有关通关嘅预备工作啦。其实就住通过关之后咧，可能嚟买药嘅人咧会更加多咗添。你认为业界同埋政府喺现阶段有冇啲咩预备工作要先去做咧？ 有嘅。咁因为其实一通关咧，当然啦，就唔会一通就全部所有人都可以嚟香港啦，即系分阶段啦。咁但系始终香港系一个即系好受欢迎啲国内人嚟买药嘅地方，包括啲中成药啊，或者一啲西药啊，因为始终佢哋都觉得香港啲药系会系个品质会好啲咁。咁所以咧就喺呢段时间咧，就本地嘅药厂咧应该尽快加大自己嘅产量，即系尤其是嗰啲舒缓性嘅药物，一啲我哋叫做成药啊嗰啲要加大嘅产量。與此同時咧，就喺公營機構，即係醫管局咧，佢哋都應該係同一啲藥廠磋商，即係嘅早啲、快啲去多啲買採購一啲藥物，令到個儲存量會高翻。尤其是如果啲藥物喺中國製造嘅啊，咁同埋喺本地廠製造嗰啲，都去同佢講話要多啲需求，就令到嗰個庫存啊會增加多啲嚇。咁但係現時嚟講已經係足夠嘅，咁但係要保持翻个联系吓，咁睇下几时系适当嘅时间再加翻啲储存嘅，系啦。 嗯，随住近排疫情升温啦，可能亦都会多咗啲流感嘅个案啦。除咗新冠之外，你会唔会建议市民应该喺呢个时候喺屋企都存备一啲药物咧？如果系有需要嘅话，佢哋个存备嘅量应该去到点样为之足够啊？ 吓，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咁就其实平时咧未必系。就是流感或者新冠肺炎的時期嚟儲存藥，呢啲成藥其實一啲舒緩性的藥物咧，我哋不嬲都希望啲市民自己主動啊，唔好喺搶購潮先嚟買啊，就平時都可以儲存多啲，即係譬如多儲存一部分啦。咁其實我哋講所謂發燒藥咧，其實三日咧已經係足夠噶啦，即係如果你三日仲係未退燒，而且發散似乎係再維持個高温咧，其實要盡快睇醫生。但係一般嚟講咧，兩三日已經退燒啦，即係算食藥唔食藥都好啦，用一啲非藥物嘅治療嘅方法。頭先我講啲飲多啲水啊，敷冰墊啊，呢啲都可以係可以退燒嘅。咁所以其實一般嚟講咧，唔多過三日咧，其實就冇問題嘅。咁但係要注意咧，就係兩歲以下嗰啲，如果佢係多過一日有發燒咧，其實就要盡快去求診嘅。咁所以其實市民要知道呢啲幾時應該要睇醫生，幾時應該食藥嘅。 好快問埋你關於疫苗嘅問題啊！咁啊，頭先都同金東雁教授傾過啦，佢就預計咧通咗關之後，可能會有內地人咧係有個誘因啦嚟香港咧接種 mRNA 嘅疫苗嘅。你嘅睇法係咪一致咧？你認為呢一啲嘅疫苗供應啊，我哋能唔能夠應付，同埋需唔需要收費啊？ 嗱，而家政府買嘅疫苗咧係足夠750万嘅市民去接種嘅。咁當然而家仲有一啲細路仔或者一啲長者仲未接種啦。咁我相信一定係夠用嘅。咁但係咧，無論如何啦，如果國內人士係想嚟接種咧，其實真係要收翻費用嘅。其實個目的係咩咧？想話俾佢哋聽，即係香港係唔係免費俾藥佢哋？因為咁樣做咧，有機會引佢哋嚟。多啲接種啦，或者甚至乎嚟治療嘅，咁就會加重我哋個醫療嘅負擔嚇。咁佢所以咧，無論佢嚟係睇醫生或者嚟接種咧，其實應該係收費嘅。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而家有聽眾余女士咧打咗入嚟，想傾下通關。余女士早晨， 早晨啊， 請講。 冇啊，我想問咧，點解會？咁样通关咯，你上面嘅疫情发得咁犀利，咁咁多人都已经染咗疫啦，咁你咁样你通关，上面落嚟又唔好，我哋上去又唔好，根本就应该系逐步通关，就唔应该咁一话你系咁放佢，可以放佢落嚟，咁就放佢落嚟，根本系有问题嘅呢样嘢。 余女士啊，特区政府呢一边咧都系话咧会拟定出通关方案之后咧个目标系逐步同埋有序，咁就未必会系一下子全面通关嘅。咁样听到你会唔会放心啲啊？ 其实都唔系放唔放心噶啦，你香港政府中意做乜嘢，其实佢哋决定咗。 O K， 佢肯听我哋讲，之前肯听我哋讲就 好。 即系听我哋人讲就唔会啊，搞成今时今日嘅香港。 时间关系，同余女士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个男子，涉嫌非法赛车、危险驾驶同埋驾驶嘅时候冇第三者保险。警员凌晨大约1点在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对开，发现两架私家车高速往九龙方向行驶，随即追截，最后在西九龙快速公路近西隧入口截停那两架私家车。经调查之后，拘捕30岁和32岁的男司机，两架私家车被拖走扣留检验。特区政府成立的通关事务协调组召开首次会议，就口岸运作、交通配套、风险管理等不同的环节商讨，并且协调所需准备工作。担任协调组组长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成员涵盖全部15个政策局。他说已经同中央、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单位联系，共同向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的目标迈进，尽快拟定一套稳妥的通关方案，达成共识之后，随即提交中央审批，在下个月中之前落实。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政府总部召开会议，同相关纪律部队首长和局方人员商讨怎样推展相关工作，做好通关准备。俄罗斯官员说，莫斯科准备好透过亚马尔欧洲管道恢复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说，欧洲天然气供应持续短缺，俄罗斯会因应每个机会恢复供气。他说亚马尔欧洲管道由于政治停止运作，这条管道未被使用。他又说莫斯科仍然在商讨透过土耳其增加天然气供应。诺瓦克说，欧洲依然对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开放，在今年前11个月之内，俄罗斯对欧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增加到194亿立方米，预料去到年底将会达到210亿立方米。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撤销宴会人数上限。餐饮集团总经理苏玉平： 大公司咧开始查询，出面大家都有信心放宽，相信喺将来社交距离都会全面撤销。 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 口罩令系要坚持，一定要过咗今年嘅冬季或者初春先正可以考虑去放松。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2022年12月26日，通关协调组首度开会，陈国基称尽快拟定稳妥方案。新增21255宗确诊，多50人死亡。行山失踪父子寻回，父亲不治，儿子清醒。至少四间主要国际援助机构宣布暂停在阿富汗的工作。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欢迎翻返嚟千禧年代。我哋今日倾紧嘅咧就系点样去预备好通关嘅工作啊？特区政府嘅目标咧系喺一月中之前咧系可以逐步有序咁样样咧系达成一啲通关嘅方案。咁但系可想而知咧，都要顾及到两地嘅疫情同埋一啲风险嘅管理。通关嘅初期咧，需求可以话系会非常之大嘅。咁到底，譬如如果真系有配额嘅时候，呢啲配额要点样分配？我哋喺各样嘅预备上面点样可以做得到位咧？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啊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继续呢一个话题，电话旁边咧系有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陈海欣议员喺电话旁边。陈海欣议员，早晨。 早晨啊，高福慧，早晨所谓所有嘅听众观众。 陈海欣啊，早前啦，特首就话咧会系希望一月中之前咧去到落实啦呢一个嘅逐步通关。咁不过都见到咧，而家香港有个疫情嘅反弹啦。咁再加上咧喺呢一啲嘅大嘅节日同埋假期之后咧，可能好多市民啊出去欢聚完啊或者外游完咧，翻到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疫情嘅起伏啊。你自己点睇呢一个通关嘅时机同埋进度咧？ 我想講咧，通關咧係真係我哋大部分市民咧喺過去已經差唔多接近3年咧嘅一個非常期待嘅一個政策同埋一個方向嘅，因為實在係好多不論係做生意啦或者家庭原因啦，佢哋真係好需要咧兩地嘅往來嘅。咁我覺得咧，任何時機咧都可以係一個好嘅時機，而且可以等咗咁耐。最重要嘅就係而家，即係我頭先都聽到有啲聽眾嘅講法啦。最重要嘅而家我哋係有序地通關，就唔係話咧一開始咧就係好似2019年下旬嗰陣時，我哋冇事嘅時候嚇，完全冇檢疫咁樣去通關。而家其實咧，兩地嗰個疫情大家係知識嘅。而本港近日咧嘅個案係有上升，呢個亦都知道。但係我哋其實有好多其他嘅配套同埋準備做得好嘅話咧，我覺得呢個通關我哋絕對係可以有序，而且而家嗰個咧健康疫站嗰個名額實在係太少，而係以千為單位。我哋喺疫情之前咧，係每日啊，即係兩地經過各口岸通關嗰個嘅人數，起碼係幾十萬以上嘅，係以 以萬嚟做單位。咁我哋通關呢一個呢，我哋要做到有序通關，我哋嘅配套啦、藥物啦、醫院啦、人流物流等等啦、人手啦、交通啦，其實係好多都要做準備。所以呢，見到呢昨日政府呢，我都想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其實呢個係相當重視的。昨日唔係就咁話特首或者司長，而係特首同埋司長帶領咗係15個政策局，即係全個政府呢係返晒去開呢個通關事務協調組嘅，即係非常之重視呢、這個。咁所以呢，其實嚟緊要睇係咩呢，就係、是、協調組定下同內地嗰個通關嘅方案如何有序啦。讲紧有序增加嘅，其实喺名额上面就一定系要有一个配额，就即系话唔系一开始咧就去翻疫情前嘅，而系有序有序咁增加。這個、呢一个已经喺近日嘅健康驿站咧，大家可以睇到，即系譬如加2000，跟住2000再上，一路上到3800咁样，系逐步睇嘅。咁好啦，喺逐步增加嘅时候，我哋有啲咩配套？例如第一，譬如口岸运作啦，我哋嘅交通啊、人手啊，譬如我哋嘅纪律部队、入境处、海关等等。啊，呢啲其实我觉得咧个准备咧，其实佢哋买翻位个准备咧，就已经可以冇问题。我觉得而家咧唔少听众同观众可能担心咧，就我哋香港嗰个医疗系统同埋我哋市民会唔会增加咗感染嘅风险？嗱，既然系咁嘅话咧，我都希望我哋政府个通关事务协调小组咧，要注意市民嗰个忧虑。我哋首先排除咗佢哋嘅忧虑，因为咧通关除咗头先我讲嗰个经济啊，同埋家庭原因咧，其实对我哋香港未来发展都非常重要。我哋过去三年受尽影响啦，而通关最大嘅得益咧，我哋喺香港喺地理环境上面咧，系会有好大嘅得益。所以我哋做好通关嘅配套，我哋可以避免到一啲唔想见到嘅事情发生嘅话咧，对我哋嚟讲咧，一定系利多过弊。 咁不如咧就同你仔细倾下关于通关嘅配套啊。嗱，头先咧你就讲到咧喺嗰个通关方面咧，应该系要有一啲配额啦，咁啊慢慢去调整。你认为喺初期设置一个点样样嘅数目比较合适一啲咧？咁同埋啦，呢啲配额必定系增多足少噶啦。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分配？譬如系咪应该商务嘅先啊，定系因恤嘅先啊？应该要点样去衡量咧？ 其实呢，如果在个配额里面再细分得好紧要呢，那件事要变得好复杂的。其实第一样我觉得个名额首先要增加啦，而由而家嘅嗰个健康驿站以千做单位呢，一定要系要过万啦。即系譬如可以开头嘅话，咦，我哋承唔承受得到即系5至6万呢咁样。又或者我哋用返喺疫情之前嘅人次去成一个比例出嚟，譬如政府觉得喂，不如我哋试咗2成、3成、4成咁去上先啦，咁样。咁你话一啲嘅特别嘅情况啦，我諗每个想过关嘅朋友都会觉得自己嘅情况係好特别嘅。所以首先我觉得呢，係喺个配额度增加多啲嘅话呢，每日嗰个名额增加多啲嘅话呢，其实呢就可以即係点讲，可以好快可以疏导到真係好想返内地嘅情况。而且如果我哋最初下譬如当第一个礼拜係回复疫情前嘅数目嘅20%咁样，咁原来已经冇事喎，我哋咪快啲去增加到40%，再快啲增加到50%、60%咁样，咁就好快即係可以回复返正常啦。咁、那个问题就係啦，点样喺通关嘅时候，我哋香港不论係药物啊、医院啊，或者头先你哋讲注射疫苗啊，唔好出现一个大混乱，反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需要做多些呢？例如我们其实现在都不少香港市民可能曾经感染过，又或者是打齐针的，但都可能有一些未打齐针又没有感染过的人可能是很想回去内地。这些朋友会不会我哋唔好就係諗，咦？內地嚟香港會嚟睇醫生。我哋調翻轉，我哋香港市民如果翻內地嘅時候，我哋都會唔會鼓勵佢？不如你喺香港打齊針，先翻到內地。咁其實亦都可以減輕到內地壓力。而喺內地嚟香港嘅朋友咧，我哋亦都係咪要諗方法喺鼓勵佢喺內地已經打齊針？萬一嚟到香港 都唔好有重症加重我哋嘅医疗负担，呢个第一。第二啦，就系喺而家我哋已经每日有20,000+嘅确诊嘅个案里面，我哋睇一睇啦，究竟而家我哋嘅医院咧，其实嘅医护人员我都知道好辛苦。近日嘅假日里边嚟讲咧，除咗新冠啦，可能流感啦，或者其他内科病嘅朋友咧，系多咗好多入院嘅。喺我哋而家医院公营医院方面，有冇办法疏导到一啲稳定嘅病人，减轻我哋嗰个公营医院压力？例如我哋嘅私营市场系咪可以帮到手咧？我哋全港嘅西医或者系护士人手有一半都嘅人手市场都喺私营市场，但我哋服务紧我哋香港只系一成嘅市民，而我哋公立医院嘅医护人员咧，系都系得一半嘅人手，全港嘅一半嘅医护人手系公营医院，但系佢哋服务紧系九成嘅市民。你可想而知，就算我哋未通关，而家嗰个医院嘅压力都已经系好大，尤其是而家冬季嘅情况。所以我都希望即系我哋政府吸收过上次上一波嘅第五波嘅疫情嘅时候，二三月嘅疫情嘅时候，我哋而家又要面对通关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及早准备，可以将我哋同私营医院嘅合作啦，将稳定嘅病人可唔可以安排到私营医院或者系一啲嘅私家诊所继续跟进，同时点样善用我哋而家未用尽嘅社区设施，包括我哋一啲嘅方舱医院。咁你话咦？咁我哋就算譬如举例，启德方舱我哋开翻，咁你头先话人手唔够咁样，咁点啊咁样？我哋香港仲有一批嘅专业嘅医疗人手，我哋未善用嘅，譬如中医师啦。咁我哋系咪可以分流到一啲稳定嘅病人？又或者譬如你唔系新冠嘅，系其他可能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系稳定嘅，但又需要留院嘅，可唔可以开放方舱？我哋咧就揾一啲嘅中医嘅专业嘅人手去到嗰度帮佢照顾咧。其实今年疫情二三月嘅时候咧，都试过系有咁样做，但系当其实系内地嘅医护人手协助。咁如果我哋能够话俾市民听，我哋公营医院内地医疗啦，已经褪好咗位啦。咁我哋都准备通关嘅时候有几多病床我哋预留咗，即係面对因为无可避免可能都会有啲疫情上升嘅。咁但係我哋有足够嘅能力呢个第一。第二嘅就係头先讲嘅药物啦。我哋其实可以会唔会係因为而家节日嘅时候货未到啫。可能我哋过咗节日之后，其实不论内地又好，我哋香港药厂都好，其实係可以有足够嘅物流嘅能力，令到我哋香港呢尽快去加返，就唔好似而家呢一路俾人嘅市民感觉就係、是、大家互抢啊，不停喺度抢啊。我哋试过㗎啦，口罩嗰陣时候都试过㗎。所以我哋政府嘅協調組呢都要去排除呢啲市民嘅疑虑，话俾佢听我哋其实呢嘅药物啊同埋嘅医疗嗰个准备係可以点应付到通关。 好啊，时间关系呢同陈海欣议员先倾到呢度，多谢你。陈海欣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嗱，讲到通关呢，除咗我哋头先倾到嘅譬如商务客啊或者要探亲嘅人士会好关注之外呢，旅游业界呢一定系非常之高兴嘅收到可以嚟緊会有通关嘅呢个消息。因为呢内地访港旅客喺疫情前呢其实系占我哋整体旅客78%嘅。咁不过呢要留意嘅一点呢就系、是、即使通咗关，其实内地访客嚟到香港咧，系需要旅游签注嘅。如果唔系咧，呢啲人士咧就只系能够用商务或者系探亲等等嘅原因咧嚟到。咁有旅游业界咧就认为，如果到时真系咁样咧，佢哋都好难咧系真正受惠嘅。嗱，另一方面啦，近排我哋都听唔少旅游业界讲到咧，佢哋系面对人手流失啊，同埋咧一啲硬件配套方面咧系要重新启动。咁到底旅游业界喺呢个时候又应该做啲咩预备功夫去迎接通关呢？我哋咧亦都请嚟另一位嘉宾一起倾下偈，有旅游界的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是在电话旁边。姚柏良早晨。 早晨，福伟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姚柏良，听到中央已经同意逐步有序地恢复全面通关，业界对这个消息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开心？你们预计在通关的初期，旅游界是不是已经能够受惠呢？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即是今次特首访京述职，跟着就即公布希望在下个月中之前是落实一个即是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的方案。这个业界当然是非常之欢迎啦，因为都是可以讲大家引颈以待。无论我们目前的即是叫做虽然说出境游叫有少少起色都好啦，但是整体来讲整个旅游业都是还是在一个即是非常艰难的经营的时刻。咁 通關當然大家都明白，要留意嗰幾個字眼啊，係逐步有序全面通關，係呢個係即係下個月中係落實方案。咁其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唔會話一下子就一個全面嘅復常嘅通關啦。我大家可以理解就係、是，咁我哋業界大家都希望，當然就係話一個明確嘅時間表係最重要嘅，因為正正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無論航空公司又好，我哋嘅跨境巴士又好，船又好，我哋旅行社又好，酒店業界都好，其實所有嘅旅遊產業鏈嘅持份者都係需要一個清晰嘅時間表，去提早做定準備，為通關做定準備，為迎接旅客做定準備。咁喺目前嚟講咧，我睇到即係如果你話下個月中係落實方案，跟住就接住就係農曆新年啦。咁其實都係仲有一啲時間係要等待嘅。我相信即係響嗰個放寬呢個旅遊呢方面嚟講咧，始終我成日都講啦，旅遊業始終都係受影響係最快，即係恢復係最慢嘅一個行業。咁我哋都期待，即係當然希望盡快係有關方案落實，同埋咧喺第二季真係可以能夠全面咁樣去逐步去恢復翻一啲嘅業務啦。 我聽你咁樣講咧，可能你都預期啊，今次嘅放寬咧，未必趕得切內地嘅春節假期咧，內地嘅旅客就能夠比較大規模咁樣嚟到。你嘅預計係咪咁啊？ 嗱，大家都明白，即係目前嚟講咧，即係其實對農曆新年咧，其實即係而家都係已經進入咗一個即係差唔多春運呢個階段啦。咁其實內地而家疫情亦都係一個情況啦。咁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目前嗰個旅遊簽注係未放寬嘅。咁我相信嚟緊，即係就算去特首向中央去爭取去反映，希望盡快恢復都好啦。我諗都係要有序去恢復。咁我哋業界當然希望就係話，響嗰個未正式去有一個全面復常通關、未恢復各方面嘅往來嘅時候，其實可唔可以有啲團進團出嘅形式，可以等業界都有啲業務可以能夠逐步恢復咧？呢、這個當然業界都有咁嘅期望。但係就話而家目前嚟講，其實最緊要就係話我哋旅遊業界都認為，即係通關之前咧，最緊要做定準備啊！我哋而家現前面對好大嘅問題就係一個人手不足嘅問題啦，資金鏈嘅問題啦，好多嘅船啊、車啊都要進入一個即係要盡快去維修保養，去恢復翻一個營運嘅狀態，咁啊慢慢恢復翻個運力。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業界係好迫切要處理嘅問題。咁其實我哋響假期前咧，我哋航空業界咧，同埋呢個跨境客運嘅業界咧，都同運輸物流局局長都見過面嘅，正正都係希望反映就係話，我哋希望喺正式同內地復常通關之前咧，要早啲俾到業界一啲嘅時間去準備啦。同時嚟講，亦都係要給予適切嘅支援嘅。 嗯，嗱，講到運輸物流方面啦，其實之前都聽你哋講過咧，譬如人手講緊一啲旅遊巴司機方面啦，其實係欠人手嘅。另外咧有好多巴士可能擺低咗好多年咧，都冇去啟動嘅時候咧，要去做翻一啲保養維修咧，其實都係需時嘅。喺呢方面，其實譬如喺個資金或者喺個重新招聘上面，你哋預計嗰個困難嘅難度大唔大啊？ 其實相當之大嘅，大家都明白，而家都係年近歲晚嘅啦。咁喺呢個農曆年前後呢啲時間，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就算有啲從業員佢喺其他嘅行業已經轉咗行又好，或者做住啲臨時工都好，可能都又會睇定啲，睇下過年點先啦，或者佢可能都要攞埋一啲嘅獎金啊，或者商量啊之類，都先至會考慮再轉唔轉翻個工作。咁所以喺呢段時間係正正係大家亦都係各行各業都係喺度搶人嘅時候咧。咁我哋旅遊業界目前，在我哋咁嘅經營狀況之下，我哋能夠同其他業界去搶人嘅嗰個能力都係有限嘅，所以正正就係需要政府咧要有啲嘅優先次序啊。其實通關當然即係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但係通關如果唔交通唔通嘅話咧，都係通唔到嘅。所以即係及早準備好一啲嘅關口啦，同埋一啲嘅跨境交通運輸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即係緊密咁同業界去溝通啦。係揾出啲嘅可行嘅方案，咁啊響嗰啲嘅司機嘅招聘上又好，或者響一啲嘅政策上嘅一啲嘅鬆綁又好，又或者響一啲嘅維修保養嘅一啲嘅資金嘅資助又好，呢方面都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提出啲方案嘅。 嗯。 最後同你傾埋咧，見到澳門咧喺上個星期五開始咧都放寬咗一啲入境限制啦。咁不過有啲新聞就寫出嚟咧，就話嗰個跨境巴士嘅服務嗰個增加咧，其實都係未完全足夠去應付客人嘅需求。呢個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到咧？可能一啲巴士啊，或者係巴士司機啊，或者係一啲跨境嘅車啊，其實都未到位，係咪已經係喺呢一度上面係已經反映出嗰個問題啦？ 是没错，其实正正即是业界都已经是积极地做准备啦，当然之前是都是即是都未有明确的时间表，咁所以大家都未敢一下子大展拳脚嘅，咁而且也都相信即使是好像跟澳门咁通咗都好啦，我相信个人流嗰方面呢都是会逐步去提升嘅啫。咁我所知道其实金巴呢都应该嚟緊是会都个班次都去到有一日有18班去澳門嘅啦，但係如果純粹靠陸路，如果船未開翻嘅話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問題，因為大家知道呢、這個去澳門，大家過往嚟講都係坐船為主啦。港珠澳大橋通咗之後，陸路呢方面多咗一個通道啦。咁其實即係水路同埋陸路都開通嘅話咧，就對於同澳門嘅互通咧，先能夠可以逐步去翻一個復常嘅。咁現時當然我諗相信可能船嗰方面就比車會慢少少，就係、是、因為碼頭嗰方面咧，因為關閉咗咁耐啦，亦都係需要有關嘅政府部門去盡快到位。亦都係船嗰方面咧，亦都係要做翻啲維修保養啊，亦都同樣係面對人手嘅問題。咁所以我知道其實運輸業界都係好努力咁去做定準備啦。咁但係就澳門同香港先互通咧，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即係內地客好，海外客好咧，其實對於港澳同遊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即係如果純粹單一目的地嚟香港咧，嗰、那個吸引力都係始終係有限嘅。如果我哋喺港澳先互通，然之後逐步咧向內地客好，向海外客好，去一齊去即係吸引旅客嚟香港港澳同遊，呢、這個係對於我哋嘅旅遊業嘅復甦咧係會有帶嚟幫助嘅。 好啊，時間關係同姚柏良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姚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講到澳門咧，稍後我哋都想請嚟嘉賓咧，同大家講下澳門咧放寬咗防疫措施之後市面嘅情況，到底零售市道有冇所恢復咧？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澳门放宽了入境措施已经三日了，旅客就不用再做落地检和入境第三日计起的核酸检测。而健康码亦都不再呈现红色，而是改为黄色了。昨日就是新安排之下的第一个周末，到底澳门的情况是怎样呢？这个时候我们请来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一起谈下。林宇涛议员早晨。 是，早晨，大家早晨。 是其实呢，自从澳门上个星期五起放宽入境措施之后呢，亦都有社会文化师呢是同日推算啦，当地呢而家是约有六分之一嘅人染疫。其实你观察到而家无论是澳门市面个恢复情况同埋疫情呢两方面，你有啲咩观察啦？ 其实呢，我哋而家呢澳门嗰个疫情嘅情况呢，尽管官方就话即係六分之一人感染，按照佢哋模型推算啦，咁但係因为官方呢都冇再由15号开始啦，都冇再去公布真正嘅我哋譬如市民去抗原检测啊、核酸检测嘅一啲阳性啊，或者其他嘅一啲详细嘅数字，佢只係公布咗呢确诊而且係入住卫生局隔离设施嘅一啲数字。咁啲数字呢由15号开始都係好低嘅，都係双位数啊。咁但係其实之前呢14号已经我哋见得到政府去公布嘅確診数字本身已经係有400几㗎啦。咁所以其实中间我哋觉得呢政府嘅预测 第一，佢公布嘅數字好少啦；第二咧，我哋喺坊間感覺到居民咧，譬如我身邊咧，起碼最少有一半嘅家庭咧，我哋都係受到疫感染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官方係遠遠低估咗嗰個實際感染數字。更加重要咧，其實因為太多人感染咧，咁其實我哋市面上咧好多行業啦、食肆啊、甚至乎銀行機構啊、政府部門啊，其實佢哋都冇辦法提供一個正常服務。咁所以其實好多如果旅客嚟得到啦，或者我哋自己見得到市面好多咧，其實都係冇開門嘅。咁呢個其實我哋嗰個疫情咧，其實我哋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之嚴峻嘅情況。咁所以呢、這個我哋係好擔心其實而家我哋嘅醫療系統係咪得到即係有效嘅一個分流？咁其實我譬如前日啦，我哋都收到醫護嘅一啲反應啦，急診醫護嘅反應，其實急診嗰個情況係非常之惡劣。佢哋自己形容就係人間煉獄啦。咁即係通過佢哋通過咗我哋去發一個公開信之後咧，我哋見得到確實嘅政府似乎咧係重視咗，有所改善，暫時咧係急診嗰個情況一輪候嘅情況啦，譬如可以由高峰可能由200多啦，可能去到而家降翻去幾十個人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最擔心就係我哋嘅社區門診啊等等係咪能夠發揮作用？因為按照政府嘅推算，可能未來幾日先係高峰，即係嗰個確診嘅高峰。咁其實我自己琴日落去啦，一啲社區門診上面似乎政府都有加到人手嘅。咁但係咧喺過去嘅兩個零星期嘅一個我哋所謂共存嘅階段咧，我哋好多澳門居民就感受到政府似乎係一個真係完全係一個躺平嘅狀態。佢唔，但係我哋雖然支持一個要長遠都要逐步去共存，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市民普遍感受就係呢個政府今次咧係開放得太快，甚至乎完全冇準備之下，咁呢一種嘅躺平式嘅共存咧，唔係市民希望見得到。 你頭先大致講咗醫院嗰個情況咧，其實喺藥物方面咧，你了解口服藥即係新冠口服藥個供應係咪足夠啊？時間唔係好多，而家可能半分鐘左右，請你講住部分先，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其實我哋新冠口服藥就我哋就冇喺市面度供應嘅，咁政府就話佢嘅藥物儲存充足啦，但係市面上好似一啲退燒藥啊、咳藥水啊、甚至乎一啲中藥等等啦，咁其實都非常之缺貨噶。咁有部分確實可能係買咗去內地啦，有另外一個就係因為大家睇唔到社區門診門檻好高嘅時候咧，其實自己咧單靠抗疫包咧，亦都解決唔到即係嗰個療程嘅。咁冇藥食就真係需要仲係買唔到咯，係。 好嗱，因為我哋咧而家好快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同林宇滔傾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啊。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日前同意香港可以同内地逐步有序实现全面通关，目标是在下个月中之前落实。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领的通关事务协调组昨天在政府总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就住口岸运作、交通配套、风险管理等的不同环节，同出席的官员仔细商讨，并且协调所需要的准备工作。陈国基形容两地方向是一致，就是尽快拟定一套稳妥的通关方案，达成共识之后随即提交中央审批。文汇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消息人士表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朝早亦都在政府總部召開會議，主要同海關、入境處等相關紀律部隊首長商討通關的準備工作，包括前線人員重新需要熟習流程。至於目前由保安局管理的社區隔離設施，部分處於備用狀態，現階段會就通關作一切計劃，預防突發需要。被問到政府有乜嘢預案應對通關，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如果能夠對內地來港者實施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即是同本地人一樣，要已經接種至少三針新冠疫苗才可以進入指定場所，同時配合通關配額，相信能夠減低通關為本地醫療帶來的負荷。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內地放寬防疫管制之後，疫情大爆發，官方每日通報的新增病例只得大約幾千宗，新增死亡個案就是零星。國家衛健委昨日說，即日起不再發布疫情訊息，浙江省衛健委就公布 目前该省每一日新增阳性个案超过100万宗，预料元旦前后会达到疫情高峰之后，每日最多200万宗确诊。按照浙江的数据推测，全国大约每一日是新增3000万宗阳性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推出的基层医疗健康蓝图重点之一，是明年第二、第三季推行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行政会议成员、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委员林正财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资助只是其次，计划目标是以良好的基层医疗服务质素吸引比得起钱的市民转投家庭医生，让医管局门诊可以集中服务草根市民。他透露将会同业界共同制定转介指引，病人有需要的时候才可以转到医管局专科，以免计划成为冇掩鸡笼。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年七月起获批加价的的士业界早前再向运输署申请加价，但是业界的加价方案闹双胞胎，有别于早前提出市区和新界的士起标加6元的方案。昨日再有25个的士业团体提倡市区的士起标加5元，新界的士就是起标加4.5元，之后每次跳标或1+2毫。团体话将会在出年农历新年之前向运输署递交申请加价，重申的士近年成本增加，加价是追滞后追翻上一次调整的差幅。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一名61岁男子和患有中度智障及自闭症的18岁的仔前往西贡行山之后彻夜未归。昨日警方、消防和民安队在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协助下登山搜救，搜救人员根据两个人的手机信号定位和行山人士提供的线索搜救，直至到昨日挨晚在西贡深涌寻获两父子，由直升机送院，其中父亲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个仔就神志清醒，身体并无大碍。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同意香港逐步有序全面实现通关，行政长官李家超立即成立通关事务协调组，司局长取消休假，迅速推进相关工作，拟定具体落实举措，展现雷厉风行的管治作风和积极作为的态度。大公报的社评。 商报的社评说，两地通关进入倒计时，不过在推展各项筹备工作的时候需要累事周详，做好充足准备，避免引起混乱。时评话，各关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特区政府需要找紧同内地沟通协调，让通关方案准备周详，有效落实，确保通关在稳妥和有序的状态下进行，让本港重焕生机，重拾动力。商报时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本港同内地停咗近3年嘅免检疫通关，中央已经系批准喺下个月中恢复。社论话有好多具体问题，例如边检人手、交通配套、过境之后检疫要求等等，都需要详细规划。但系最重要嘅就系唔能够为两地疫情同医疗加重负担，应该小步走，不停步，必要时可以暂缓步伐，恪守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嘅大原则。星岛嘅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就海外律师能不能够参与危害国安案件的处理工作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社评话，海外律师参与黎智英涉嫌危害国安案存在不少法律风险，司法层面对香港国安法的完整、全面、准确地实施仍然有欠清晰，要堵塞漏洞，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最好的办法。文汇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是一个新故事。 我写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班住在劏房的低下阶层，在这个快乐犹如奢侈品的香港，追寻他们心目中幸福生活的定义。 1月7号，逢星期六晚上9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每一天。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2022年12月26日，通关协调组首度开会，陈国基称尽快拟定稳妥方案。新增21255宗确诊，多50人死亡。行山失踪父子寻回，父亲不治，儿子清醒。至少4间主要国际援助机构宣布暂停在阿富汗的工作。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翻翻嚟千禧年代，刚才我哋就倾到啦，澳门系放宽咗佢嘅入境检疫措施，咁但系咧，由于当地嘅疫情咧，亦都系比较严峻一啲啦，有唔少嘅商店咧，因为员工相继染疫咧，都冇开门啊，令到一啲景点嘅人流咧都比较冷清。咁啊，头先咧就同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咧倾到关于而家澳门疫情嘅情况，请翻林宇涛出嚟，林宇涛。 是，大家早晨。 林宇涛话，你头先就讲到啦，无论系喺药物啊，定系医疗资源上面咧，你都对于而家点样处理呢个疫情咧，系有啲担忧。咁不过我都要问一问啦，因为近期你哋都放宽咗个入境措施啦，喺个旅客嘅人数上面，你留意到有冇即系反弹咧？同埋，如果你头先讲到有咁多人染疫嘅时候，系咪嗰个接待能力啊，应该都会相当吃紧啊？ 其实都系啊，因为咧，我哋都见得到啦。其实本身喺未开关之前，或者其实之前仲系未转，包括内地同埋澳门咧，未转嗰个疫情防控，即系动态清零嗰个方向嘅时候咧，其实澳门都有唔少嘅内地旅客啊、自由行咧，其实喺星期六日咧都会嚟澳门嘅。咁我哋见到咧，其实都算系一个小恢复嚟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嗰個疫情一轉，我哋轉去共存嘅時候呢，其實調返轉內地嗰個疫情都非常之嚴峻，咁所以首當其衝啦，內地本身好多嘅客人佢亦都冇嚟，咁而且加上呢聖誕節唔係內地嘅假期呢，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段時間見得到呢，內地個客人呢都有明顯減少，因為疫情同埋佢哋唔係假期嘅原因啦。咁另外就因為澳門呢兩個禮拜呢個疫情嗰個發展非常之迅速，咁我哋真係而家可能我哋自己都睇落去，我身邊嘅朋友大部分都染咗疫啦，咁政府就話1/6啦，但我覺得整體澳門應該唔少過一半嘅家庭呢，其實都係真係應該係陽性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澳門嗰、那個市面運作啦，無論係鋪頭啊、服務業啊，或者好多機構呢，其實佢哋都係要調整嗰個工作嘅時間，甚至乎真係可能有啲陽性咗嘅人呢，或者未好返嘅人呢，佢都可能需要翻工，咁呢個真係係一個實際嘅情況。咁而且我都見到咧，即係譬如包括香港傳媒有嚟訪問我啊等等，我哋聽得到咧，而家嗰個酒店嘅價錢咧都係比較貴嘅。咁可能之前嘅一啲3星級嘅酒店咧，而家都可能需要過1000蚊一晚。呢、這個一方面就係唔係旅客多，而係可能酒店都冇人去執房啊等等。咁所以嗰個供應都係緊張嘅。咁我哋即係而家見得到嗰個市面嘅情況咧，其實都係比較差。咁但係作為澳門人自己本身更加擔心，就係話我哋係咪成個社會嘅運作啊，我哋嘅醫療系統啊，係唔係真係能夠有效應對呢一波嘅高峰？尤其要減低我哋嗰、那個重症嘅死亡率咧，咁呢方面就係澳門人而家最擔心。咁但係長遠嚟講啦，咁我哋都好希望通過開放啦，咁其實包括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嘅朋友都嚟到澳門嘅時候咧，亦都希望即係澳門嘅經濟盡快復甦。不過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見得到特區政府似乎咧就冇真正嘅充足嘅準備或者預案，甚至乎我哋見得到啊，佢純粹就係不斷只係盲目咁開放一啲入境嘅政策，而唔係咧去處理好咧我哋本地區嗰個感染嘅迅速增加。咁呢個就係即係澳門居民最大嘅一個怨氣咯。 容許我再問多少少咧，你哋放寬咗措施之後，對於旅客個管理啊，嗱，因為而家雖然冇咗紅碼，咁但係咧頭五日嚟到嘅人士咧都仲係有黃碼嘅，嗱，佢哋可以自由活動咯，但係就唔可以聚餐同埋聚會，非必要嘅時候咧，亦都應該避免進入一啲人多聚集嘅地方。我見到有報道就話咧，有港人嘅旅客話酒店拒絕接待黃碼嘅客人啦，咁其實呢一啲嘅仍然保留住嘅措施，會唔會都影響到旅客訪澳嘅意欲咧？同埋即係嗰個管理啊，係咪清晰咧？到底黃碼可以去啲咩地方？ 其實咧，好坦白，而家咧，因為我頭先都講啦，政府呢個過渡期當中咧，佢好快就迅速放寬曬一啲措施。咁其實按照而家嘅操作咧，除咗可能係一啲院舍啊、學校啊、政府部門啊、醫療機構之外咧，基本上咧，佢哋係唔需要出示任何嘅健康碼嘅。咁所以其實你話頭先有香港旅客可能話黃碼都住唔到酒店啦，我相信係溝通上嘅一啲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按照政府嘅政策咧，咁佢哋係甚至乎紅碼咧都可以入住酒店嘅。嗱，但係究竟係冇酒店房啦，定係佢哋唔入得啦，還是係溝通嘅錯誤咧？咁呢啲就係一個過渡期間，因為政府冇一個實質嘅措施，好清晰嘅指引咧，其實係會出現嘅，我哋都預期到。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見得到咧，其實理論上你揸住個黃碼喺澳門咧。大部分嘅地方你都係可以去得嘅，咁但係即係正如我哋都講啦，其實本身澳門而家嗰個疫情都非常之嚴峻啦，包括香港朋友或者其他地方朋友嚟到澳門嘅，咁我都建議佢哋真係盡量唔好喺食肆度啊進餐啊等等，咁即係大家希望可以將個疫情係稍微控制好嗰、那個即係爆發，咁我哋希望之後我哋有更好嘅環境可以接待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嘅旅客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宇涛，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林宇涛系澳门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澳门喺放宽咗防疫措施之后咧，似乎嗰个旅客嘅人数咧，根据佢嘅分析咧，系内地嘅反而仲少咗啲添。咁啊，佢哋咧亦都好担心咧，特区政府对于疫情嗰个控制系做成点啊？好，关于澳门嘅情况，我哋睇到嚟呢一度，先休息一阵先。 发明家之所以要发明，系为咗分，定系为咗分顶？ 系爱啊，哈利。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为了拯救地球，抑或统治地球？ 是爱啊，是爱啊。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因为对人的关爱啊。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政府咧喺上个星期啊就宣布咗咧一系列有关抢人才同埋抢企业嘅措施。抢人才嘅措施方面咧，其实系喺星期三28号咧就已经会展开噶啦，包括咧启动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啊，简称高才通啦，以及系放宽现有一系列输入人才嘅措施，同埋咧会开通一个咧叫做人才服务窗口嘅线上平台咧，接受世界各地咧透过网上提交申请，咁咧承诺收齐文件之后咧，4个星期就可以咧完成审批啦。我希望未来3年咧，每年可以招揽35000名至少逗留在香港12个月的人才，来弥补香港过去2年流失的劳动人口。至于抢企业方面，政府就说会有一个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会主动出击了解企业的需要和谈判来港的条件，亦都有 KPI 的，在未来3年希望找到1130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扩展他们的业务。到底这些措施和轮近的地区，特别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比起上来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我们都马上请来嘉宾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电话旁边是有立法会议员颜文宇在这里。颜文宇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各位听众。 颜文宇，不如我们先讲一下呢，你整体上面怎样评价特区政府呢今轮公布的抢人才和抢企业的措施？ 整体上我觉得是开心的，因为大家都看到呢香港的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呢是极度不足，而且是抢企业呢，其实某程度都是带动了人才的流入和呢我们的经济增长。其实过去一段日子呢，我自己一路接触呢很多在内地又好，海外地区来香港的人都好呢，他们最担心的是来了香港之后 嘅一啲配套、一啲支援，同埋咧，究竟佢自己用边一个计划嚟香港咧系最适合？好多时候佢哋系摸索唔到。早一个月度啦，政府宣布咗会嚟紧会有抢人才计划，我就同咗一批港漂一班嘅高端嘅人去倾，究竟你哋嘅需要系啲咩啊？咁我同佢哋倾倾下，发现咧。佢哋讲来讲去咧，就系佢哋唔系好清楚香港嘅所有嘅政策，边啲关自己事嘅。譬如佢要租楼，去边度租？佢即系屋企人、小朋友读书去边度搞？佢哋连香港政府嗰个网站都唔知。咁所以今次嗰个嘅平台咧，我好高兴系除咗有唔同计划可以即时网上申请之外咧，我特别关注到咧，佢多咗一个平台，系让到呢一班高端人才咧，系可以用一个一站式嘅服务咧，系了解就嚟香港之后读书又好、住屋又好、交通又好等等嘅一篮子问题。呢、這个我觉得系要睇个平台出嚟之后咧，有几帮到我哋呢班嚟香港嘅人才，呢、這、一个先系我哋关键嘅地方。 嗯，你头先就提到高端人才啊，咁今次咧都推出咗一个高才通计划，针对三类人士嘅。首先第一类咧就系高薪人士啦，即系超过250万年薪嘅人。其次就针对学历啦，讲紧咧过去五年世界八强大学榜入边嘅毕业生，呢度讲紧系本科生啊吓，有三年工作经验嘅。咁最后一类咧就系都系呢一啲百强大学嘅毕业生，咁但系工作经验就不足三年，咁呢类人士咧，我哋就设有一个限额嘅，就系10,000每年啦。咁有一啲比较啦，喺报道入边都指出咧，譬如我哋就咁睇年薪个门槛嚟讲啦，高才通咧就比起新加坡嘅顶级专才证咧系高一啲嘅。你认为呢个系咪一个问题啊？ 嗱，我咧就唔会去咁样去城市同城市之间比较，因为每一个地方都除咗佢嘅计划之外咧。都有本身吸引的地方，香港为例，香港背靠祖国，是不是也都是跟世界联通，这个中西交汇点那个的独特地理位置的优势呢，不是其他城市可以比的，所以不可能就这将一个计划跟另外一个计划去比较。反而如果讲到这一度呢，我觉得政府可以做多些什么呢，就是施政报告都讲了，会将个人力资源的推算呢由10年变成5年。其实在这个五年的人力需求推算之后，究竟我们本地的院校可以培养多少个人才，而我们缺多少在这五年里面，那你就去针对性地去招揽世界各地的人才，无论是用即是一般就业计划好、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好，或者刚才讲的高才通计划都好。关键是现在我们其实比较概括去讲，是有人才你就来啦，咁但係未去到好具針對唔同行業，甚至乎每一個嘅企業究竟去爭緊啲乜嘢呢，係邊方面嘅人才呢，我覺得呢一度呢反而特區政府呢係可以做多啲功夫。 你剛才提到我們即不可以去直接跟鄰近的城市比較，當然香港都真的有自己獨特的吸引力的，不過另一個人經常提出的問題呢，就是香港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但是早前立法會都有一些質詢討論過，政府就表明呢不會考慮為所有的來港人才呢提供財政的誘因，只是會為一些競爭激烈的產業推出針對性的措施。你認為這個方向是不是正確呢？其實是不是應該有一些額外的誘因，特別是譬如財政方面的誘因，才可以吸引到這些人才落地生根？ 我想說兩方面。第一呢， 我同意你的說法，要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也好、人才也好呢，其實你就要解決香港成本高的問題。香港最大的成本就是房屋，所以有一個就施政報告說了，它有一個退稅，就是香港七年之後就退回印花稅。另外我覺得政府要想幾樣東西，第一是不是可以起一些人才的斗室，其实现在在科学园我们都有一些青年斗室啦，但那个就是针对青年的嘛。但是刚才高才通计划里面有一班呢都是刚刚毕业的，或者是百强大学的毕业生，这一班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人才斗室去解决他住屋的问题呢？那这个是一个。第二就是房津，即是我觉得政府为了要吸引才呢，都可以考虑提供一些奖金又好、房津又好，去吸引他们过来，这样去减低他们的生活成本，是更加容易吸引到一些即是来香港的专才。但同一时间我想讲的另一样东西呢，就是海外办事处的扮演角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民建联早排我们都去了东盟几个国家，我自己就在印尼，我跟当地的 特區政府經貿辦去傾，我哋而家行緊嗰個一帶一路獎學金計劃，究竟每年有幾多個學生係透過嗰個計劃嚟香港讀書嘅咧？咁今年得幾個？淨係印尼得幾個？咁、那個問題就係我哋無論香港有咁多個輸入人才計劃、高才通計劃、一般就業計劃都好，甚至乎我哋有，就算政府肯做，我哋有房租有獎金，海外人士或者內地嘅專才，佢點樣知道香港有呢啲計劃？呢、這個咧亦都係另一個搶人才、搶企業能力嘅成功嘅關鍵。經貿辦嘅角色點樣可以行前一步，去到當地唔同嘅地方？我哋世界各地都遍布我哋經貿辦，佢哋點樣可以話到俾人聽？我哋香港有呢啲計劃，你嚟啦咁。咁呢個角色咧？政府都承諾過會經貿辦會有一啲嘅轉型，但係咧今次整個嘅記者會去講搶人才搶企業咧，喺呢度嘅着墨唔好多，咁所以反而呢一個位咧，我哋要行到出去話到俾人聽，我哋香港有啲好優厚嘅條件去招攬人才，咁樣先可以做到搶人才搶企業咯。 嗯。另外呢政府在有關記者會上面多番都被問及到除了輸入人才之外有沒有辦法去挽留人才呢或者是吸引一些專才回流回來香港因為始終欠缺本地經驗呢都是這些的海外人才是未必做得到的。你認為有一些什麼建議可以給政府呢還是只是輸入人才已經足夠 了我剛才一開始都有說我哋一定要做好嗰个人力需求嘅推算，我哋去预示究竟未来五年、十年香港嘅边啲行业、边啲嘅岗位我哋缺人才嘅，然后呢一个嘅人力需求评估同我哋大学、高级文凭副学士、大学学位、硕士课程等等，我哋点样去做一个挂钩式嘅配套？即系话，譬如我哋未来创科行业，我哋争一万个人。咁我哋嚟緊呢幾年係咪本地培訓要做咗一萬個人呢喺個培訓過程中間咁我哋咪用搶人才輸入專才過嚟囉咁但係政府呢一個嘅難度呢我哋今日睇唔到嘅我希望嚟緊嗰個人力資源推算呢係盡快推出話咗俾大家知道我哋而家嚟緊係做乜嘢 但係文宇議員啊就算呢我哋計劃咗有呢啲人甚至培訓咗啦而家有人就係擔心呢係留唔住佢哋呀或者係佢哋會走或者呢啲人呢係唔願意再回流返嚟就住留住人才呢度有冇咩睇法呀其實 好啊留人才呢正如我刚才讲我哋去听好多而家香港嘅高端人才海外过嚟好内地过嚟都佢哋最担心系咩呢佢哋屋企人嘅生活房租嘅问题。呢啲问题呢唔系一个独立嘅计划可以做嘅。当然如果政府肯推房津肯推我刚才讲人才斗争可以解决部分嘅问题。但系要整个嘅政策特别系房屋嘅政策点样让到大家系可以唔需要再承擔一個咁貴嘅租金、咁貴嘅樓價，呢一個係佢哋生活成本最大嘅部分啊嘛。好、 okay. 多海外嘅人嚟咗香港，發現有好嘅獎金、有好嘅環境， okay. 背靠祖國嘅優勢，但係個生活成本太高，佢可能寧願去其他地方個成本低啲，去賺少啲，但係佢嘅可支配收入係大啲。咁所以政府就要兩邊走啦，一邊就你要加大個獎金、加大個房津、加大嘅單位去吸引佢哋嚟。另一方面就是要減輕我們的生活開支所以兩度會走才可以做到搶人才搶企業 好非常清晰麻煩顏文宇議員先跟你談到這裡先我們現在談的就是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有關搶人才搶企業的措施大家有沒有意見呢歡迎你打電話上來一起談一下我們的熱線電話號碼是1872311 中環蒼穹 攬月九天 國劇830 問天 作為中國首部全景展現新時代航天事業的電視劇在電視史上首次以載人航天、北斗導航、嫦娥工程、空間站研製以及未來火星深空探測等重大工程的發展歷程作為背景描繪了近30年兩代航天人的奮鬥 國劇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凌晨12:00精彩重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话：，由于内地好多城市处于疫情嘅海啸期，如果香港同内地喺下个月中之前落实通关，肯定会为本港嘅疫情带嚟风险。但系佢认为风险仍然可控。金东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两地商谈通关的时候，不一定会将所有限制撤销。他又相信两地通关之后，本港可接种 mRNA 疫苗，可能成为吸引内地人士来香港的诱因。认为本港在这一方面要有准备，例如到时是不是要向相关的内地人士收费接种，或者增加购入疫苗数量等。对于本港过去三日的每日新增确诊个案都超过两万宗，金东彦说不需要太介意确诊数字几时见顶或者回落，最重要是重症和死亡个案数字控制得好，尤其要照顾好长者。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如果通关之后有内地人士想来香港接种疫苗，必须要收费，需要给予信息本港不是免费提供疫苗或者药物，否则可能会吸引很多人来香港接种或者接受治疗。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过往很多内地人喜欢来香港买药物，他认为本地药厂应该尽快加大成药的产量，医管局亦都应该同药厂联系增加储存量。他说如果是一般发烧可以视乎病因，如果不是严重的并发症而只是伤风感冒引起，不一定要服用扑热息痛的药物，可以服用其他舒缓性的药物。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禁止女性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之后，至少四间主要国际援助机构宣布暂停在阿富汗的工作。四间机构分别是救助儿童会、国际救援委员会、挪威难民理事会和国际关怀协会。他们说如果没有女性员工协助，将会无法有效接触急需援助的小朋友、妇女和男性。阿富汗经济部早前表示，接获严重的投诉，有女性在非政府组织工作期间违反戴头巾的规定，所以颁下有关禁令，又警告如果有机构不配合，就会吊销他们的营运执照。塔利班发言人强调，所有在阿富汗展开业务的机构都有义务遵守当地的规定，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名，对阿富汗领导人的决定说三道四或者进行威胁。俄罗斯官员说，莫斯科准备好透过亚马尔欧洲管道恢复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说，欧洲天然气供应持续短缺，俄罗斯会因应每个机会恢复供气。他说亚马尔欧洲管道由于政治停止运作，这条管道未被使用。他又说莫斯科仍然在商讨透过土耳其增加天然气供应。诺瓦克说，欧洲依然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开放，在今年头十一个月之内，俄罗斯对欧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增加到194亿立方米，预计去到年底将会达到210亿立方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 培养佢哋积极乐观嘅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嘅独特性，发掘佢哋嘅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2022年12月26日，通关协调组首度开会，陈国基称尽快拟定稳妥方案。新增21255宗确诊，多50人死亡。行山失踪父子寻回，父亲不治，儿子清醒。至少4间主要国际援助机构宣布暂停在阿富汗的工作。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翻翻嚟千禧年代，我哋刚才咧系讨论紧特区政府所公布有关抢人才同埋抢企业嘅具体措施。咁无论系人才定系企业，其实创科呢个范畴咧都系政府希望网罗嘅重点产业嚟噶。咁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咧亦都系讲到啦，未来5年咧系会有100间嘅创科企业，包括20间嘅龙头企业喺香港设立同埋扩展。咁同埋咧，创科局自己本身啊都有一个创科企业落户香港的网页咧，系已经开通咗噶啦，就话可以方便呢啲企业咧直接同当局取得联络。咁到底喺特别喺创科方面啊，我哋点样睇呢个抢人才同埋抢企业嘅策略咧？呢、這个时候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分析一下。有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喺电话旁边，黄锦辉议员你好。 Hello， 高福慧好，早晨啊，咁多位系啊。 黄锦辉议员啊，咁啊，除咗头先我哋讨论到嘅抢人才同埋抢企业措施啦，其实政府之前都公布咗咧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有4大方向同埋8大策略噶。人才方面咧，特别提到要壮大我哋嘅创科人才库啦，同埋延揽海内外嘅科研人才嚟到香港。先讲下啦，你点睇呢啲方向同埋措施咧？系咪能够吸引到海外，特别系我哋讲紧创科嘅人才啊，嚟到香港咧？ 我覺得方向性係啱㗎啦，因為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咧，甚至乎上屆政府自從成立咗呢個創科局之後咧，已經一直去大力去推。以前咧，2015年之前，我哋都冇話好確定嘅創科政策。咁啊，有咗個局之後，就已經一路咁樣定落嚟。不過好有少少唔好彩啦，因為過去嗰3年咧。就無論是社會事件也好啊，或者是疫情也好啊，即將成個經濟呢好像拖後了，好像不動咁樣，所以很多東西定了下來都做不到啦。咁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就是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或者剛剛出台那個藍圖裡面呢，其實我們真的重整回所有的我們的政策去大力去推，所以那個4大方向8大政策呢是正確的。咁而且佢亦都定下咗一啲指標出嚟啦，呢啲都係大膽嘅嘗試。咁我認為呢個我哋點樣去落實呢啲咁嘅指標呢？咁我諗我哋當議員嘅係責無旁貸啦，要好好咁睇住政府真真正正落實得到。我哋冇時間㗎啦，我哋一路喺度已經唔見咗3年㗎啦。咁至於我哋嗰個話題啦，講到我哋人才嗰度，我哋做科創嘅就人才係好重要嘅。咁啊，提到嗰、那個有關招攬人才、搶人才嗰度啊，我覺得啱啱喺網上做咗嗰個平台咧，係十分之適時添啊！因為依家碰到一個咩問題咧？因為喺你會睇到咧，喺外國啊、美國也好、歐洲也好咧，其實有好多想回流嘅一啲科學家啊，甚至係工程師，咁啊，其實佢哋就好想翻嚟。呢一邊亞洲呢一邊嘅，咁其實我哋就做咗呢個平台之後，可以趁呢個機會吸納多啲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成個人才政策咧，我有兩個要提嘅嘢啦。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應該我哋所謂嘅標同本兼治係啦。咁標本兼治嘅意思咧，就係即係標就係即係現時根本我哋有即係差唔多14萬人口移民，即係我移民咗最近即係咁講啦。咁我哋走亦都走咗好多即係科創嘅人才，所以我哋吸納人才 是短期之内一定要做，尽快做。咁头先嗰个我哋讲嗰个网上平台系有帮助啦。不过长远嚟讲咧，我哋一定要做好教育，即系培育翻我哋自己嘅嘢，先至做到个本嘅问题。咁啊，但系治标嗰度另外一样嘢我哋可以做嘅咧，因为我哋依家啊搞紧科创啦，再工业化啦。咁其实喺我个工业化个过程入边，或者现有嘅工业入边咧，或者现有嘅商业入边咧。有好多比較重複性大嘅工種嘅，咁呢啲咧正正我哋創科，譬如機械人啊，一啲新科技啦、啊，可以入嚟，咁啊變咗咧就減少咗即係人力嘅需求啦。咁呢個係我哋即係短中期之內係即係可以做。至於長期做教育咧，係一定要做啦。但係我哋話所謂嘅治本咧，我嘅理解咧，譬如話喺我哋2023年啊，政府就將會做一個即係人力需要嘅調查報告咁樣，預測一下究竟未來十年我哋要咩類型嘅人才？我覺得呢個非常之重要，即係要睇下對症，係要精準地知道邊個範疇乜嘢類型嘅人我哋係需要嘅。所以我哋應該分析好，做好大數據分析咧，就了解到我哋應該做教育，應該培育啲乜嘢人才啊咁樣。咁呢啲呢個係一點我要提出嚟。第二點我要講嘅咧，就似乎特別係喺我哋創科呢一個界別入邊咧，你睇到無論喺施政報告、今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藍圖入邊咧，比較著墨多啲咧就是、高端人才啦。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要再工業化嘅時候咧，其實高端人才啊，同埋我哋所謂嘅藍領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咁啊，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哋就即係落墨比較少一啲啦。咁如果喺藍領呢一忽咧，我哋又係長短線啦，一方面咧，我哋譬如話，我哋可以同大灣區多啲合作，將我哋一啲要開發，譬如話我哋叫做零到一就叫做研究成果啦，一到 N 就叫做產品化啦。我哋可以將一到 N 嗰個過程咧，就推入去響大灣區，譬如響深圳啊、東莞啲地方可以開始做住先。咁但係未來嚟講咧，我哋應該是大灣香港應該即係同大灣區係即係融合。咁上邊嘅人即係我哋嘅人，我哋嘅人即係上邊嘅人，應該咁樣睇咯。長遠嚟講嚇。 嗯，嗱我哋就即係講咗關於人才啦。咁其實喺搶企業方面咧，見到特區政府咧都有新嘅措施，包括咧係有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啦。咁同埋咧，佢哋定下嘅好多重要策略價值產業咧，其實都同創科有關嘅，譬如生命健康科學啊、人工智能啊、數據科學啊、先進製造等等。咁咧知道嘅嚟緊咧會主動接觸呢啲目標企業，同埋同佢哋磋商啦。咁另外咧，我哋頭先亦都傾到嘅創科藍圖就話咧，要加強支援一啲策略產業，當中咧就首次點名提到咧新能源汽車同埋半導體晶片咧喺香港想有生產線。其實你點睇政府選擇嘅呢一啲產業咧？呢個選擇係咪正確咧？同埋對於企業嚟講，香港係咪一個適合佢哋發展嘅地方咧？呢一啲產業。 首先咧就今日見報啦，其實所有嘅工作咧唔係今日先做嘅，有好多嘢係醖釀緊，做咗好耐㗎啦。咁我哋當即係我即係作為大學教授啦，咁個過程之中，我哋都了解得到，亦都有部分有參與，亦都知道係做緊嘅嚇。咁再者另外一個咧就係方向性嘅問題啦。就我哋響13-5規劃、14-5規劃，即係呢啲都係國家嘅其中一啲重點嘅發展方向嚟㗎嚇。所以我哋同嗰個即係國家嘅大市場去配合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策略嚟嘅。所以係因為咁樣咧，而即係我哋會定咗，譬如話頭先嗰三個方向啦，譬如話亦都甚至乎提到一啲即係3DIC 即係三維半導體嘅一啲生產線啦。咁呢個三維半導體生產線為例啦嚇。其實講咗好耐㗎啦，咁我哋響上個世紀嘅時候咧，即係末咧嚇，其實都有一個機會咧，係做一個半導體嘅產業嘅。因為如果你大家即係比較年長少少嘅朋友，可能都知道當時候我哋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做嗰啲微電子，即係電子嘅一啲產品啦，譬如話收音機啊嗰陣時咧，或者鐘錶啊、電子錶啊，都做得好好嘅。咁嗰陣時咧，就有人就已經開始諗緊，話將呢個晶片生產咧就搬嚟香港咁樣。 只不過當時候我哋因為經濟嘅問題啦，而且政府採取一個積極不干預嘅態度啦，當時候就協作唔到，所以咧當時候就走咗，咁我哋失咗個咁嘅機會。我覺得依家咧係一個好嘅時機又入翻嚟啦。咁一個咧就係譬如話依家我哋睇到即係中美貿戰啊，中美晶片嗰個法案啊，美國個晶片法案嘅問題啊，咁令到其實我哋成日都講有啲叫卡脖子技術啊。咁而香港咧就響即係晶片嘅某些嘅程序上面係做得好嘅研究方面下，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可以做我哋叫做科技轉移啦，將我哋嘅研究嘅成果咧響香港落地去量產嘅，即係我哋所謂嘅一到 N 啦。咁所以方向性係啱嘅，而且政府亦都係一路一路咁配合緊嘅。以我嘅理解啦嚇，咁其實響政府在元朗那裡做了個即創新園，那個創新園其中一個的目標已經是兩三年前開始講的了，就是會去做這個半導體產業的，那個園區應該是2023年可以做好的了，那硬件就做好了，那其實業界即譬如我自己也都提到幾次的，就是越硬件做好了是時候開始盡快去諗啲配套，因為你要做一啲咁嘅半導體嘅生產線咧，係有其他啲嘅配套要做嘅。咁我哋一路喺度推緊啦。 咁反而既然你講到晶片咧，不如都同我哋再介紹多啲，因為可能一般聽眾都未必好知道。你頭先話即係喺半導體晶片上面咧，其實香港都有佢嘅優勢或者一路發展嘅地方。咁我哋知道其實喺晶片嘅生產嗰度有分上中下游啦。香港有冇話喺邊方面係特別有優勢咧？同埋最近都討論好多，因為咧呢個中美地緣政治嘅角力啦，可能有啲企業會擔心被制裁咧，而唔會選擇係落户香港嘅，咁呢点又会唔会窒碍咗我哋嘅发展咧？ 嗱，我首先答后边嗰个问题先啦。我觉得呢个问题，我哋做即系我哋应该从做生意嘅角度去睇。头先我哋所讲，可能系同一个即系中美，即系可能同个政治角度啊，或去睇呢个问题。咁嗰啲响媒体上边，可能就会咁样描述呢件事咧。但系实际嘅现而情况，做生意就系做生意。有錢咧，啲人就嚟㗎啦。即係儘管佢喺媒體嗰度，去到大家度講緊有啲咩風險，有啲咩政治危機咧，但係錢即係錢，我做生意即係做生意。嗱，我舉個例，你就講我哋依家現時嘅晶片制裁啊，成日都話我哋唔俾即係某些美國公司唔準同中國合作咁樣。但係你睇到咧，佢即係嗰個 restriction 咧，即係嗰個束縛咧，嗰條條例咧，成日都再褪再褪再褪。點解咧？因為有啲大公司喺後邊咧，晶片公司其實就係要靠中國個市場。如果你一刀切即刻停嘅話咧，佢哋都死㗎。咁所以咧，即係喺個表面上邊就睇落去好似有啲大問題啊，政治大問題咯。其實實際上做生意唔係咁樣樣。咁如果因為係咁樣樣咧，所以我哋應該係對於我哋亞洲市場，尤其是我哋即係國家中國嘅市場咧，東南亞市場咧係有信心。所以未來嗰個市場喺呢度嘅時候，我哋香港咧應該把握好呢個機會，去做好我哋嘅即係做好我哋嘅生產線啦，去幫即係可以賺錢之餘，亦都可以為國家作出貢獻啦，咁我覺得應該係咁樣睇呢個問題咯。咁第一個問題咧，就講到話，究竟我哋即係解釋少少有關陳耀線啊嘛。頭先你就用上中下游啦，即係上中下游呢個咧，只係不過係講話即係研究啦，或者係跟住係做叫做測試，或者係叫做原型系統然後再做量產咁樣啦，即係咁有三條線嘅上中下游係咁樣。咁其實呢個上中下游已經係好粗㗎啦。如果我哋講成一條嘅即係半導體嘅成條生產線咧，其實就包括材料啦，包括設計啦，包括係晶片製造啦，包括係即係包括係啊，唔係未到晶片製造，包括呢、這個包括呢個裝嵌與測試啦，包括跟住就係晶製造啦，咁呢度一條線咁樣㗎。 咁香港咧有幾個位置係做得幾好嘅研究嚇。咁譬如話喺嗰個響呢個 EDA 啦，我哋叫做電子設計、自動電子設計咧，電 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嚇。咁呢一度咧，我哋嘅研究咧其實係排名好前端，可能排名三名以內嘅全世界嚇。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封裝啦，封裝即係包裝啦，即係封裝嘅意思就話我切咗個片晶片出嚟之後咧，咁我點樣擺落個盒仔入邊？咁擺到個盒仔嗰度，令到佢即係用電即係最優化，亦都用電最少啊咁樣啦嚇。咁呢啲我都唔係嗰個 area， 不過封裝我哋都係係好嘅，做得好嘅喺香港。咁仲有一個我哋做得好嘅咧，就係 3D 嘅晶片設計啊。嗱，三維嘅晶片設計係大概係咩意思咧？嗱，一般我哋識得嘅晶片咧，就可能係一個二維嘅 concept 啦，即係二維嘅概念啦。就話我一塊片，個片入邊咧就我哋將啲線路咧就放上個片入邊。咁所以因為我只係得一個二維咧，我哋咧就成日都喺度講啦，我哋令到如果嗰條線啊，即係入邊嗰條晶片嗰條線越薄越好，越短越好，所以我哋咪成日講話四納米啊、七納米啊、十四納米啊、廿八納米啊，咁咧就美國政府咧就喺度就卡脖子啦，就喺度話啦啊，你唔可以用個七納米以下嘅科技咁樣，所以就令到我哋好似話我哋做唔到啲乜嘢。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哋就向上走，我哋走就係三維嘅空間啊。咁而家我哋唔好淨係睇嗰塊片啦。個片我哋做厚少少，向上面走。咁我哋就如果我哋向上面走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咧就做一啲晶片咧，就可能粗少少嘅，就唔使一定針對住七納米咁樣。依家譬如話講廿八納米啊嘛，咁另外一個就係呢啲咁嘅廿八納米向上升，係有應用嘅，有應用場景嘅。嗱，我哋當然我哋成日都講話啲軍事嘅或者科技，可能係需要啲納米係比較細嘅。但其實我哋汽車啦，我哋家常用嘅一啲電器啊，咁樣手錶啊，呢啲其實唔需要咁精咁細咁精細嘅一啲晶片，咁呢啲都係市場嚟喎，所以香港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而市場係好大嘅。 好好多謝黃錦輝同我哋嘅解釋，時間關係先同你傾到呢度。黃錦輝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分析咗咧創科藍圖入邊講到半導體晶片喺香港可以設立生產線嘅時候咧有啲咩優勢。咁啊，而家呢一個時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哲學家的學佛筆記呢本書。作者企劍濟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哲學博士，現任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佛教學院的院長，講授佛學與哲學的對話、喜悅哲學、心靈哲學、批判性思考等課程。這本書是作者嘗試用通俗的文字表達佛學的深奧思想。 作者话学佛并唔容易，几乎无法自学，因为经常遇上一啲似懂非懂嘅词句，就好似一切皆空，无无明亦无明明尽，其实唔容易明白。而作者身为哲学教授，发现喺佢受过哲学之中条理分明嘅训练，啱啱好用嚟理解佛学嘅精义。 对于作者嘅哲学专长。他引述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张无忌，学了九阳神功之后拥有很强的内功基础，这个时候再去学习各种武术都可以轻易入手，特别是法学要人相信，哲学就教人怀疑，而作者就将这种矛盾共冶一炉，提出了一般人离苦得乐的新法门。但是哲学和法学是不容易共用的。 根据《杂阿含经》记载，有位哲学家问佛陀究竟是有我抑或是无我，佛陀选择了缄默，因为他知道那位哲学家是想辩论理论，而不是想要寻求怎样破除障碍的方法。对佛陀来讲，实践并且获得解脱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即是讲理论而不实践并不具有意义，何况仲会经常在语言的困局之中迷失。 好彩这本书亦都不是只讲理论，有一半篇幅是讲修行， 作者语重心长地告诉读者，如果学佛学到比自己更加不快乐，那就表示走错了路，要赶快回头是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哲学家的学佛笔记》，作者企剑制，由启动文化出版。 一八七二三一一，千禧年代。 翻翻嚟呢一节嘅千禧年代，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一啲听众咧打咗入嚟一八七二三一咧，想同我哋讲下各类嘅话题啊。首先有林女士喺电话旁边，林女士早晨。 系你好，你好，早晨啊。 嗯，请讲。 我个情况就系咁嘅，咁我先生咧，因为之前受过伤啊，咁佢一路都要长期复诊嘅。咁一路按定喺政府门诊嗰度睇嘅，咁佢早一个月前啦，佢就突然间通知就话取消晒夜间门诊。 嗯， 我咧打咗个半月都打唔到电话去预约。 嗯， 政府不断宣传叫我哋啲人啊去私家诊所睇或者政府门诊睇，根本政府门诊嗰个电话。打成个几月都打唔到，咁我哋可以都根本冇办法可以睇得到医生。最重要，我先生嗰啲情况系因为社署嘅要求要去攞嗰个证，即系证明啊，医生签嗰啲证明啊，先可以继续攞佢嗰个伤残嗰个综援钱。 嗯，即系去私家门诊处理唔到。 我系最主要想讲嘅系话。政府要安排之前，佢毫无先兆噶，所有人都唔知道。你就算去到柜台度去问佢嗰啲姑娘咧，佢就净系话啊，可能你入错 number 啊，成嗰啲嘢，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解决唔到自己嘅问题，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佢嗰条线打入去预约嘅，又系打嗰个电话，打去取消嘅又系嗰个电话，我哋要睇医生。我哋梗系搏命打啦，但系你只系取消嗰、那个，但人哋真系有心打，打两次打唔到，人哋就唔打落去。 OK， 咁嗰啲空咗出嚟嘅位，咪白白嘥咗咯， 分配唔到俾有需要嘅人。好多谢林女士嘅电话，跟住落嚟咧，仲有黄先生打通一八七二三一一。早晨，黄生。 喂，系啊，系啊，系啊。 请讲。 我想讲下政府话，即系开通翻上大陆嘅问题啊。 嗯。 本来好事嚟嘅，但系咩问题就系点解？在这个时候上面爆得咁犀利，开放上面，点解呢？啲人上上面，譬如香港人上上面，即系攞返嚟会带返菌落嚟呢？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係呢，嗰啲細路仔呀，譬如你开通咗，你細路仔咁細个上面点搞呢？即係个木个冇咁抵抗力㗎嘛。咁点做呢？政府会唔会限定某一个年纪唔可以上去住，可唔可以咁做呢？ 嗯，咁政府都话喺通关初期咧，都应该系会睇下点样逐步有序去衡量两边嘅风险嘅。你就认为系应该下一下年纪系咪？ 因为好多人好心急上去，或者啲妈咪啊带翻仔女上上边，别见喺亲戚呢样嗰度，但系佢哋忽略咗呢个问题，细路仔个抵抗力问题啊，系受唔住上面嗰啲，唔好讲香港好，边都好，总之受唔住嗰啲咁嘅病毒噶嘛。是咪？ 咁现时其实香港嗰方面呢，政府都鼓励特别系小朋友同埋呢长者啦，咪风险比较高呢，都系要接种疫苗啊。咁或者头先都有建议啦，话可能真系打咗针先可以上去或者落嚟，你又赞唔赞成啊？ 其实呢打咗针都系有机会中嘅，讲真嘅，特别细路仔啲打啲。即打劑量唔會太重嘅針噶嘛，係咪？咁、 okay. 我覺得政府要重視嘅問題咯，係咁簡單咯。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好啊，多謝黃生啊。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時間夠啦。咁啊，同大家傾到呢度。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夜場重啟之極海聽雷第一季，一齊見證主角點樣靠友情克服連場險境。 鐵三角吳邪、黃貫子、張起靈踏上冒險之旅，經歷生死考驗，解開重重迷霧，真相亦逐漸水落石出。 重啟之極海聽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半， 港台電視三十一。